锵锵三人行，徐老师啊，我给你介绍郎咸平教授。哎，这教授可真够狼的， 狼来了。哎呦， 你知道现在像他这种敢于铁口直断的经济学家，我发现太受女孩欢迎了。我碰见我们女主持人陈小南一说，哎，给我说股票什么房价涨啊还是跌啊， 今天再给我们上课。 今天一讲我就觉得严重了，因为他今天提出一个问题，我们在新闻上看到，好家伙，这个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洲的企业成片成片的倒闭，你知道新闻媒体上的形容啊，就是中国这个企业的极度深寒， 对， 已经看出苗头了。我先啊帮助大家了解一下，我们看看这个新闻短片。王教授，狼来了吧？ 狼来了啊！ 你这他这个好多预言，后来证明确实是那么回事儿。 对， 这回关于这个企业倒闭，你又有什么预言呢？ 这个我相信现在这种状况哈，我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就一再提过哈。我去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《八大危机》啊，就把今年企业倒闭的现状讲得清清楚楚的。你现在天天看电视、看报纸啊，我们经济过热。对吧？所以你看，我们的政府不断的这个说什么，加大的红条力度， 又 提高利率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，搞了半天，就像我去年所说的，都搞错了， 搞错了， 这都搞错了，基本是搞错了。 为啥？ 中国经济不是简单的像我们政府或者媒体所说的过热，没有那么容易，而是中国经济是全世界非常特殊、独一无二的，是同时过热，同时过冷。 所以他说叫二元经济。 二元经济，对，什么部门是过热的呢？就是和地方政府推动 GDP 工程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。 公路啊，面子工程啊， 对对对， 就是牵涉人员能有好处的、有利的这些。 你可以这么说，这话有点敏感，不过就是这个意思嘛。但大部分的70%的经济体啊，像民营制造业，基本过热。 做肥皂盒了，做椅子了， 做这个的啦， 做茶杯的啦， 基本过热。 做衣服的啦。 对，那么当我们不了解这种状况的时候呢，推出这个红条政策，比如说提高利率等等的，你会有什么结果呢？很清楚的，你这么一来，企业家更不想干了，因此呢，就从过冷的部门们呢，把钱拿出来不做投资了，去做什么呢？炒楼炒股去了，这是去年发生的现象。 现在说是这个长三角、珠三角嘛，就是停产、半停产、倒闭， 对， 一片一片的。 对， 你说的这些倒闭的都是小企业，是不是？都是私人的， 一点都不小。 你有什么数据、啊？是关于这个， 是这样子好 了。有没有国营企业？ 我们讲啊，讲温州好了，好吧？温州30万家企业倒闭了4万家啊，20%处于停工、半停工状态。江浙两省还算好一点的啊，20%到广东省去，应该是30%。 那这些都是小资本主义，对不对？听上去你看在广东的都是港商的企业，就是本来在香港的一些玩具厂啊、手表厂移上来，现在他们做不下去了，他们把钱都不去炒楼了。 中国90%几的企业都是这样的企业，都是简单的加工、粗放型的加工企业， 就是在美国买的 Made in China 的， 基本都是我们做的。那大家不要以为说只有小工厂才是这样，实际上我们在广东、江苏、浙江大工厂很多也是做粗糙式加工的，都是这样子的。90%几的企业都是粗放型加工企业， 所以我就注意到这个用工荒，广东那边不用工荒嘛，劳动力是个问题。就是这次为什么倒闭啊？我看了几个个别的例子哈，他这厂长就说干不下去了。一方面呢，就是外部需求，说是什么美国次贷危机啊， 对， 外部需求减弱了，萎缩。再一个呢，原材料价格各方面都上涨。然后呢，主要的要命的，他说这个新这个劳动合同法呀， 这是最伤了。 你知道这个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挺，我挺有想法，就是说啊，工人你要保证他的这个权益， 对， 没有错嘛。但是过去他可能是靠着盘剥你，你明白吗？那么现在你一落实，他说你比如说我的人工工资我得上升10%、20%， 整个我这个成本呢、啊，我这个生意就不赚了。 就是这样的理解，就原来这么一些温州的厂，香港人在广东开的厂，它的利润，它的可观的利润是相当部分建立在工人很长的劳动时间、很低的人工， 对， 就廉价劳动力是这样出来的。 你比如说过去有的厂啊，就是一个月，对吧？这个工人可能真正休息也就两天。那些他都得照样干活啊， 对。 但是现在这个合同法一出来，实际上呢，你周末加班，你就得算人家加班。那么这样，他原本的这个成本不就变了吗？ 而且这个劳动合同法本身呢、啊，它这个精神呢、啊，本身呢、啊、是对的，就是说有这些，比如说你看资本家 帮助弱势， 这是对的。但是这是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问题呢？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一群人呢、啊，在象牙塔里面做文章的人呢、啊，不知民间疾苦的人、啊，把这个法令弄出来之后，第一。几乎没有论证过，第二从来没有做过试点，这么重大的法令竟然仓促推出，到最后发现都是问题，最后呢变成双输，企业家输，企业家倒闭，那你认为劳工会赢吗？他也被解雇，双输局面，目前就是这种情况。按照估计的话呢，劳动合同法如果认真实施的话呢，会使得中国应该接近三分之一企业倒闭。 哎，那郎教授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我可能比较幼稚啊，那我就说了，你过去这个企业盈利，你要这么说，你建立在侵犯工人利益的基础、 嗯、 那你现在你说那怎么能说不知民间疾苦呢？他不是帮着民工考虑吗？ 我说写法案这些人 啊，对啊，那他不是保证工人的。 举个例子哈，2005年的我国制造业的利润是多少？净利润率哈10%，2006年呢5%，2007年呢2%，2008年呢是负的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加大它的成本，它已经是负利润了 啊、嗯！ 你再来加大它的成本，那个必然结果就它倒闭，它不干了， 跟 劳工被解聘变这样子。 那可是那怎么办呢？那就让他继续那个压榨工人吗？ 那不是，那就是说这个法案是好的， 嗯， 你要推出呢，你要非常谨慎，要保证它几乎没有缺陷，因此你需要论证，你需要做试点，把它的问题找出来，然后才能够推出来，才能够对劳动者有利。问题是你都没有做，既无论证。你又无试点， 比方说像现在那个小额贷款呢、啊 嗯， 现在就在浙江试行，你看它没有一下子全国推开，因为小额贷款弄不好变成高利贷， 对啊， 对不对？因为弄得好可以扶贫，那么现在在浙江，这个你的意思就是劳动合同 是好的， 没有在一个省先试行，这是一个局限， 应该在一个企业先做做看，做好了以后推广到一个行业一个省， 这个企业 慢慢再推。什么都没有。 你找到那个造纸的那个张姓张那个企业，他们 就倒霉了。你先从国有开始推啊。 啊， 先从大型国企开始推啊！大型国企的 雪上加霜吗？大型国企 那你要推，你就得找个试点，那是国家该做的事。如果你真的想保护老百姓利益、保护劳工利益，你就要找一个大型国企来推，因为大型国企相对而言，它的结构是比较健全的，相对而言，它的治理结构比较好的，而且这种 不容易倒闭， 不容易倒闭，而且它的各种规范呢、啊，也比民营企业规范一点。所以先找一家大型国企先试行。 中石化 一年之后再看看情况怎么样再说。 但是这是不是反映了中国经济啊有些根本的问题？你看我看那个新闻，广东那官员就跟那个企业主开会了，说咱们过去就靠那个什么这个Made in China 呀、啊，就是技术啊什么专利是人家的，我们就这么发展，现在碰到问题了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搞技术研发，拿我们自己的这个， 怎么可能、 就是你不能再主要依赖劳动力了。 大家幻想幻想就算了嘛， 怎么为什么？ 你说怎么可能说？像这种粗放型的加工产业突然之间就转成了高科技的，或者是有很高附加价值的，怎么可能嘛？痴人说梦而已嘛。 那最近东莞 转型哪有这么容易？我告诉你，结果就是东莞企业大量倒闭，因为转型太难了。 同志们，东莞有个企业吧，请来从意大利米兰请来一老头，说是做鞋的，想靠老头啊开发设计出咱们自己的世界名牌。 对， Gucci 没那么容易的。 去下广告吧，谈到敏感问题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事儿它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， 对， 这么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啊， 对， 那说劳动法是一个问题， 对， 除了这个呢， 这样子好啊，汇率不断上升， 对对对， 红条，成本不断上升，通货膨胀，劳动合同法这么多因素加在一起，你让企业啊是难以为继， 人民币对美金的这个 上升，对，这么多因素加在一起。 哎，真是你说起这个郎教授，我还请教你，咱也不懂，因为听朋友讲啊，说是这个人民币啊越来越毛了，对吧？ 说你去年的一万块钱能当今年一万块钱使吗？甚至有的人说他买前一阵盖房子买一堆什么钢筋呢、啊、他说能几个礼拜他就差了6万块钱， 对， 就是这个价格就毛。但是呢咱又听说这国外不是说人民币升值吗？ 对对， 你现在港币 新高， 哎呀，我们挣香港工资，我得跟凤凰卫视要求增加工资， 对， 对吗？ 不，你发现你应该转到北京发工资。 对对，你现在一转对对港币，它又似乎显得升在升值，这是什么回事呢？ 现在香港人气得 人民币对美金升值，对港币升值，我请我们内地老百姓，你不要管这个，这跟你无关，好吗？跟你有关的就是通货膨胀。 那到底人民币是在贬值还是在升值呢？ 人民币要分两个层面来讲，你如果不出国，你不去香港采买的话呢，你不要管， 没变化， 跟你是没变化的，你就关心一下你的购买力就可以了。假如说通货膨胀是50%的话呢，代表你的购买力减了一半，就这么简单。 但唯一的好处是内地的人出去旅行会好一点。 哎，对对对，但是如果你不出去的话，你也不去香港的话，你就不要关心这个事儿。 啊、哦、啊！看来就跟他讲中国经济一样，都是分几个圆的。 但是从外国人，但是中国的货物要出口就障碍就大了， 那就麻烦了。对， 你的制造成本就高了， 我们人民币 竞争不过。 反正你只要跨出国界，跨出国界，你再来考虑人民币的升值问题。 美国人逼人民币升值，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？ 也不是逼，因为美国当然我们不谈太多了，因为美元不断的贬值，所以相对而言人民币是升值了。那我们对美国出国就很麻烦。 那你说这个，你现在你了解的通货膨胀能达到多少呢？ 哎呀，这个话题太敏感了吧？你这想问吗？ 这不是公布的吗？ 那你就参考公布的吧。 参考公布好了。啊，这个话题太敏感了，我 反正是， 但我自己心里面有自己的数据。 反正是我有一个感性的一个认识是什么呢？以前吧，吃肉包子吧，面粉多肉少。但是我讲的是很早以前，20-30年以前。前些年呢，肉多了，菜少了，菜包子比肉包子还难弄了。我们那个时候讲，哇，现在吃肉是太容易了，菜难了。最近又倒过去了。你最近去看，你到内地去买肉包子啊，肉又越来越少了。 这个猪肉价格大涨，嗯， 吃一大堆面粉吃不到肉了。 对， 哎，那天我看到一个网上一个什么论文，就讲啊，我觉得也这，他就说，他说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美国，就那意思，美国经济在衰退，所以说呢，他拖了，但是他还有个龙头老大的地位，所以因为他的衰退，他就等于是拉全世界的后腿，这个说法成立吗？ 不，我没办法把这个问题给扯远了哈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这样讲的，就是今天我们所关心的啊，不是美国经济衰不衰退，美国确实有次贷危机，但是我告诉各位一个结论，美国有次贷危机，但是亚洲国家会是最大的受害者，因此请各位不要再担忧美国，担忧自己，好吗？首先记住我们今天这个题目，担忧我们的企业大量倒闭，这是个现实情况。目前20%-30%企业开始已经是停工半停工。那我想请问各位，如果我们企业家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如果不能再改善呢？比如说劳动合同法、汇率红条、成本上升等等问题呢？下一步就是持续的倒闭，好吗？它不会在今天停的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如果今天是20%-30%，那么到年底呢，如果持续倒闭怎么样呢？我就不讲答案了，我请各位观众自己想一想。 那这意思不是萧条就要到来吗？ 对， 哎，就是你能开出什么药方吗？能有什么办法这个减缓或者消除吗？ 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企业经营的现状了解的太肤浅，我们到现在还误认为中国经济是过热的，我们还误认为我们需要大力的宏观调控来压低这个过热经济。你哪里知道70%左右的经济实体它是民营经济，它是不但过冷而且萧条。那么你越红条越提高利率等等的哈，你越打击他，他就越不想干了。然后这干嘛去了呢？就是炒楼炒股去了。 我们现在等于是用香港的方法来管理整个内地的经济，那就糟糕了。香港呢，他就把企业赶走了，他就只留金融业、房地产业。 香港简单。 那但是大陆内地不能这样做，内地很多地方，你比方说，我以前跟他们比，我说上海跟香港，上海是有工业基础啊，有很多东西在上海制造。可是那个上海的官员就跟我说。错，你这个是老过时观点，我们就是要提高第三产业，第三产业越高，房地产这个成分越高，说明我们这越先进。我心想，那到时候谁来制造呢？我这个老土概念。 那我跟你讲哈，你这个话讲得太对了。我可以跟你说，香港所以还能成为一个繁荣的香港，虽然我们香港人只炒楼炒股，基本上是没有错吧， 有内地， 香港基本上炒楼，因为你有内地做你的后援，你有庞大的制造业可以给你生产茶杯，给你猪肉，所以你可以活了下去。 香港做展示厅，内地做车间。 如果中国都变这样子的呢？ 如果中国我们企业70%的制造业都萧条都不干了，如果大家都不干，你认为我们会像香港一样吗？我跟你讲不会的。 他们暂时会 因为香港它目前所以可以这个样子，只炒了炒股，因为我们有庞大内地的制造业养殖业来支撑它。如果整个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如果都垮的话，讲个最极端例子，都垮的话那完了。 所以你的意思 那就完了， 你的意思是现在大家都关注这个房价热啊， 那 这个东西热，这个东西是存在，但是被它转移了焦点，把这个东西看成是社会的主要矛盾，就会有一个大的问题，是不是这样？ 没错。 他有一句话觉得这个宏观调控啊是一刀切。 对，就是一刀切。 那不一刀切又能怎么 分开处理啊？ 那很难啊。 对， 那你我来申请贷款， 对他 这个利率， 对 他我是冷的我是热的谁分得清啊？ 是 量体温 热有热的特性。什么叫热呢？跟地方政府推动 GDP 工程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，因此你要责成地方政府压低建设，对民营企业呢要提高资助，提高援助，就这么简单。 只要这个项目能提高援助，它就会变热，你明白？今天是我修一个桥可以拿到贷款。 如果民营企业能够变热，那是最好的。现在问题是该热的没热，不该热的热。 那跟这个市场需求有关系吗？是不是对于你说的这种民营经济，现在客观上市场需求也在萎缩呢？ 它不是市场需求的问题，而是民营经济萎缩的最根本的灵魂。是我们在全球的产业链里面呢，我们是一个非常低端的产业链。我举个例子啊，这个一分钟讲的例子，我以芭比娃娃为例。 芭比娃娃， 芭比娃娃，芭比娃娃，我们这里哈是出厂价是$1，到美国的沃尔玛的零售价呢是9.99美金，说$10吧，好吗？那我想请问各位观众，10减掉1的$9是怎么创造出来的？ 就是路上一路一路、各个经济人 是整个大物流环节创造出来的，所以中国的制造业只创造出$1。那么这9谁创造的呢？美国、欧洲，他们掌控了整个大物流的环节，好吗？那么这个大物流环节是非常可怕的，它有9倍的价值。因此，我们制造业非常辛苦的破坏环境、浪费资源、剥削劳工的结果，我们创造出$1的产值，我们就替美国创造$9的产值。 那我们， 所以中国越生产，美国越富裕。 那我们浪漫一点想想，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倒闭的情况下，就像他刚才说的，我们来一个转型，我们做成一个索尼的玩具狗，这个东西就赚很多钱了。把我们的经济，我们不能老停留在这么$1的基础上，我们用这个劳动合同法来作为一个刺激，把这个 他说转不了，转不了。咱们广告之后问问他为什么转不了。 还是转不了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没有可能。 光喊这狼来了也得告诉我们怎么打狼啊。老说咱们现在提出的药方不就是说要发展 转型 技术型， 摆脱这 高新技术型，我们怎么就那么没创意呢？我们怎么不能发明点核心机密呢？ 那如果真的是不行怎么办呢？ 你为什么 你们 为什么就说一定不行呢？ 啊，我跟你讲哈，你要从我们粗放型的制造业走到像你刚刚讲的像日本这样子，索尼这样子，采用出这么高科技 啊， 你要有多少年的时间你知道吗？ 可比方说像索尼现在电视啊什么电话 都是 在上海制造的， 那是索尼技术在他们手上，是索尼，那两回事儿。 中国， 我们中国只能做制造。你说索尼电话在中国，对，我们就只能做制造。我可以跟你讲，产品设计、原料采购、仓储运输、订单处理、批发、零售等6大物流环节通通掌控在欧美日手中。 但我们 你只能做制造，就最低端的制造，而且是价值最低的，也就是说以芭比娃娃为例只能做$1，然后他们享受$9，因此我们越制造他们越富裕。这 okay, 那我们怎么没本事发明一个什么比巴娃娃呢？ 那需要非常多年的积累。 我们弄一个功夫熊猫，功夫熊猫， 对，这不是说是我们想象的。 OK， 你叫他做，他明天做出来，他很难的。 我也有点明白，这个东西啊，确实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你能设计出什么东西，这跟你这个国家文化各个方面的积累程度 有关系，整个国家的科技基础都很有关系。 我有个亲戚，他在美国的一个大公司里边做这个很高的一个位置，他在全世界都开厂。他就说为什么他们在罗马尼亚开厂，在中国开厂，在墨西哥开厂是什么不同呢？他说中国跟墨西哥的不同就是在罗马尼亚，在墨西哥呢，每年的这个费用都会增加，就是工人呐、他不管怎么样，他要求自然的增加工资。只有中国不会。他说就是妙得很，他就只要在中国开厂，他这个劳动力永远不愁，他可以保持在这么低劳动力，这是他的好处，就他美国公司的好处。但是他说中国有个坏处，在他们看来，在我看来是好处。他说墨西哥的人呢，他就永远制造。 可是中国不是这样，他把你全部造的都学会了以后啊，他就不帮你造了，他就自己造了。 哎， 所以这个其实是中国，他们就是说，他说他在中国开厂的情况就是这样。他说中国人跟墨西哥是不一样的，他们一会自己造，他们就不。 我也跟你讲哈，这个你讲这个特例哈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中国大部分的90%的制造业啊，基本上都粗放型的制造业， 就 是简单的制造。 难道我们永远只能当墨西哥吗？ 当然有。我们中国很多例外，但是我们今天不谈例外，就谈90%的企业是粗放型的制造业，要转型是何其的艰难。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政府现在要有措施来 要有措施 扶持他们，否则 亚洲国家工业发展的好的，基本上都有政府在后面。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台湾的这个高科技， 哎， 蒋经国政府当时的推动，好吗？ 嗯， 还有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，请问你哪一个不是政府的大力推动？你说日本的商社、韩国的商社是真正的民营企业吗？不是的， 那 它是半国营半民营，政府的大力推动。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优先推行那些有可能转化的企业资助？ 这个就需要 什么创维啊，还有那些不是现在都在弄很多？ 那都是制造业，那都是我们所讲的价值非常低的制造业。你讲这几家都是制造业， 中国现在还没有什么能够打进那个 中国 原创性的 中国。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跨国企业，我们没有三星，我们没有 LG， 我再讲够不够明白了？你更不要讲索尼了，我们中国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跨国企业。 但是我们在总体的实力上现在已经是非常强了，但是在徐， 你觉得这样子吗？那你看我们倒闭20%-30%叫总体实力强吗？自己感觉好还可以，我们要面对现实。 这个真是 把我们讲的吗？ 照你的意思，那中国就得支持一段很长时间的这种粗放型制造业嘛？ 我们要转型，就从制造转到大物流。 物流， 对，就是我刚刚讲的六大块， 就那几个环节， 对，要转， 我们得把钱从那个环节， 不能单单自己造，还要自己卖， 对， 自己流通， 自己流通，对，是这个意思， 对， 被人家卖就被人家卖， 你现在开奥运。